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叫做活力最前沿，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最近发生的比较好玩新鲜的事情啦。先来说第一条啊，说这个滴滴呢公众评议会上线试运行，也就是在昨天啊，在11月2号的时候呢，滴滴宣布了公众评议会上线试运行。第一期的话题呢，就是醉酒乘客独自乘车，司机能否拒载？哎，这第一期的话题就搞得挺。这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 大的吧， 确实有这个问题。其实以前搭出租车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出租车司机拒载了醉酒的乘客。 嗯， 其实按常理说啊，司机是不可以拒载乘客的，任何乘客。但是呢，因为有一些醉酒乘客在车上啊，他会呕吐啊，他把这个 或者说胡闹。 对，会给出租车司机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并且说这个呕吐物如果在车厢在车里面，对于他下一波的客人，对于这个司机本人来说，都是一次很怎么说呢，一次伤害吧。 嗯，对，其实这个假如说就只有呕吐物来说，这还算简单的。你就比如说再像一些醉酒乘客的话，他真的喝到不省人事的这种，你还要想办法怎么把他从自己的车里边 给拽出去， 给拽出来， 甚至可能有一些说不清楚他家是哪里的。 对，甚至还有那种就是喝多了就闹事儿的那种，对吧？ 严重到抢方向盘。 对啊，你这就更难以。 我的天哪， 对吧？所以说啊，我觉得 这是有多醉啊。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第一期的话题啊，叫做“醉酒乘客独自乘车，司机能否拒载”呢？滴滴选的话题还是不错，但是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话题，应该把其他的话题先放在前几条来说一说。在这个试运行的期间呢，公众评议会呢将对每个话题开展为期7天的讨论啊。这个公告原文如下，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滴滴公众评议会呢平台试运行邀请到了社会各界共同探索平台治理，为了进一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满足公众便捷安全的出行需求，在11月2号滴滴公众评议会上线试运行，针对呢平台面临的难题和挑战，长期征求意见和建议，邀请社会各界参与共建共治，共同建立安全健康的出行生态。 第一期话题呢，就是醉酒乘客独自乘车，司机能否拒载？因为酒啊能助兴，但是醉酒呢引起的惨痛教训也是不少的。而且醉酒人士呢无人陪同，可能会引发这个纠纷，甚至人身伤害，影响出行。在滴滴平台上呢，醉酒乘车引发的纠纷事件每天都在发生。目前呢，平台每天接收到司机的投诉与报备中呢，超过30000次与醉酒乘客的乘车是相关的。 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之前确实有一次在喝酒之后，然后叫了个车，然后那个司机呢看我比较清醒，他说你这是不是这个喝的不多呀？ 是你醉酒状态跟别人不一样。 对，然后我就问他，借机会就问他，我说假如说拉到像我这样喝的这个喝的不少，但是意识还挺清醒的，你怎么想的？他说这挺好的呀，你想回家怎么走路，你都知道，这个回家的道都能给你指清楚。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碰到过那些晚上就是特别晚回家，然后喝的真的不省人事的，或者是那种就是在车上闹事的那种乘客呀？他说有啊，那就天天碰着，晚上天天往三里屯那边跑的话，特别多这样的 乘客，酒吧街多一些的地儿。 对，然后我说那您怎么处理这些事儿啊？那能怎么处理啊？报警，一是报警，要不行的话呢？那就直接扔到边儿里，也不人道啊，对吧？只能是报警了。对，这是 我以为说只能拉走了的， 拉走了，拉哪儿去啊？ 也对，因为现在可能喝酒，因为我们现在是喝酒不能这个醉驾嘛， 对， 所以说大家喝完酒之后，哎，叫个车，选个目的地，上车就可以了。对于喝酒人士是个很方便，但是可能很少考虑到是不是对司机造成了一个困扰。 对， 而且从这个每天平台接到的投诉和报备当中呢，发现其实这已经是个共性的问题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你看啊，每天平台收到的司机投诉与报备就已经超过了30000次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拿到公众平台上去商讨，就是因为各方都占理儿。如果说这个事情就是一板敲定了，我觉得没有商量和讨论的必要了。 对，你看作为乘客而言，我喝酒了，我叫车了，我花钱了，消费了。 对呀、否则我怎么回去呢？ 我应该享受这个服务，对吧？ 对呀、 你是不能拒载的。但是作为司机而言呢，这个你在我的车上，我的这个车也属于我的私人地盘吧，对吧？咱们这么说，也属于我自己私人的物件。你在我的车上，假如说有闹事的各种各样的行为，我该怎么样去处理？这对于司机和乘客两方面都是一个需要权衡的事情。 而且还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界定他是醉酒的程度呢？比如说大佐刚才说，哎，喝的还算可以，还算清醒。那这个司机如何在拉到乘客、接到乘客这一瞬间判断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醉酒程度呢？ 这是急， 是先有一个有一套试卷是吧？ 先写个卷，要不把这交警那个吹气儿那个拿来吹一下， 先吹一下啊。 当然这个只是我们俩开的一个玩笑啊，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条消息，说这个乘客司机以及各这个社会各界呢，可以通过滴滴出行的微信订阅号参与话题的投票和讨论，这个投票的结果呢以及评论建议将直接反馈给公司的相关团队，为平台梳理规则、优化产品方案、建立疑难案例库提供参考建议等等，相关的解决方案呢也将提交到安全监督顾问委员会啊，这个平台呢将充分借鉴相关领域的智慧和专业，最终方案将公布啊，这个将向公众公布。同时呢，我们将定期邀请积极参与讨论的用户参加线下的意见征求会。 而且呢，从9月份以来啊，滴滴持续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公众评议会呢，是继线上征求意见、线下意见调研、筹建安全监督顾问委员会之后呢，近期推出的第四项社会共建举措。后续的公众评议会将针对是否，比如说能携带宠物乘车啊、司机归还遗失物品呐、乘客是否应支付感谢费或者是往返路费等争议话题，邀请到用户、社会各界参与讨论，共建共治。 其实啊，这个如果说作为一名乘客而言呢，滴滴的此举啊，确实，想法和初衷是好的。你看，建立了一个公众评议会，我要怎么去做，由老百姓说了算， 能听到更多人的声音。 对，但是呢，这个能听到更多人的声音，滴滴之前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果这个结果好像并没有达到预期，也不知道这次这个公众评议会在上线之后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也要看他的执行程度是否能够如他所说的那般给力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一下了。 这只能是拭目以待了。对，其实说到这个打车这事儿啊，我还想多插一嘴。 您说， 对，这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顺风车下线之后，然后就开始用另外一个软件 APP 的顺风车出行。对，然后有一天早上呢，这个也是因为这个顺风车的司机跟乘客发生一点纠纷啊，当然那是我的朋友 啊，我以为乘客就是您， 不是，我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我去帮着处理这事儿了。然后确实呢，当时也发生了这一个一点不好的行为嘛，然后最后也闹到这个派出所去了。但是当时知道之后，说现在的整个的管理平台，除了这些出租车以及快车之外，其他的这个车辆运营是不归这个交通部门以及警察部门 运管处这样 以及公安部门所管理的，只能通过平台来申诉和维护。但是我在申诉和维护之后，只得到了5块钱的这个红包， 5块钱的精神损失费、啊， 对， 让你买杯水消消气儿， 对， 嗯。 所以这个事儿，我这几天一直在思考这个事儿，然后今天借着这条消息呢，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倒是觉得只有平台监管是不够的。 对，因为平台毕竟是一个线上的，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觉得投诉到这个平台当中，像是一个看不到的。像一个影一样，你在跟一个机器对话。 对，或者说这个我并没有得到，当然说我并没有得到我想的结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你的这个处理真的有没有到位？ 哎，这个真的很像在淘宝卖家的时候说：“亲啊，那个好评返现， 给我个好评啊，然后我给你个返现，对吧？” 对， 所以啊，我们也是借机会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这类事情啊。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一起来讨论讨论这个公众评议会的事情啊。说完了第一条，再来跟大家分享第二条的消息啊，说这个 5G 手机啊，明年上半年呢即将集中亮相。 感觉钱包已经捂不住了。其实我在前两天刚刚换手机，就是最新出的 5G 吗？ 不是，最新出的某手机的Mate 20的 Pro， 然后基本都说了哈。 你这个还用某手机？ 某手机其实很难买，但是在我买之前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说你不要换手机了，五 G 时代来临的时候，咱们的四 G 就不能用了。 嗯， 这个 会这样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那难道那要如果是真的是五 G 来临，四 G 手机不能用，为什么这些手机都在集中亮相呢？ 对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条消息啊，说这个 5G 呢还未正式到来，但是我们的 5G 手机呢就要到来了啊。 对， 说最近这个在通信业内啊，比如说这些大头小米、 vivo、 oppo 以及呢一加等等的手机品牌呢纷纷确认了啊，在2019年的上半年将会正式发布 5G 的手机终端。对于 5G 的出现呢，手机厂家已经在未雨绸缪了，针对 5G 开展了多项的部署，而这个手机呢也将在明年出炉。 手机的前端芯片领域呢，已经为 5G 备好了方案了。高通联手布局 5G 的运营商名单当中呢，至少有18家，而在手机品牌厂家当中呢，有超过20家手机品牌计划采用高通骁龙的 5G 基带芯片方案，最终呢推出了 5G 的终端产品。那么除了高通之外呢，比如三星猎户座 5G 基带芯片呢在今年8月份已经展示了，而华为在9月份在德国发布的麒麟980芯片也宣布将提供 5G 功能。基于呢前端芯片的成熟呢， 5G 的手机终端将会踏上快车道。 其实还是蛮好奇的，这个 5G 出现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因为从 3G 变到 4G 的时候咱们是经历过， 我好像经历过 2G、 好好好。就是从啊，那您是直接从一网变成 4G 的是吧？ 对，我打着升级呢。其实，而且我觉得，比如说大总，你在选择手机的时候，你比较看重的元素和因素是什么？性能？ 对呀、 比如说呢，哪方面的？ 比如说这个拍照啊。 哎，你跟我一样哎， 对吧？你看第一点拍照，当然我就 拍我是自拍的， 我是拍拍花花草草这些的。 哦，这样。 对。然后第一点拍照，第二点它的运行速度怎么样？你不能 说手机本身的内存， 对 对吧？ 你不能本这个用两下然后就卡住了，用两下就卡住了，这个实在是受不了。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倒也没什么。 其实这 现在我们用的基本上都是 APP 的内容。 对对对，其实 5G 来临之后，对于我们可能不是很懂手机，我觉得最起码直观的感觉是网速会更快一些， 网速会快了，而且会便宜了， 网速会更便宜一些。 嗯， 其实现在网已经比以前很便宜很多了， 像 现在 太多了， 无限量套餐， 对， 你20G 真的很爽啊。 嗯， 以前出门要连 WiFi 啊。也就是说其实会越来越便捷，但是 5G 究竟会把我们的手机改变成什么样的时代，我觉得现在都没有办法来下定论。 嗯，对，没错，这个我们也是需要期待一下了，这个明年啊，当这个 5G 手机来临之后啊，然后当 5G 变成什么样子，看看我们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的样子。说这个与前几代通信不同的是呢，这个 5G 啊将会形成万物互联的场景，由此呢不仅仅体现在手机的终端啊，这个 5G 呢在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AI 以及大数据、影像科技、新材料等诸多方面呢，都将呈现出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催生出更多的可能性。 基于未来 5G 发展的考虑呢， OPPO 近日启动了2亿元人民币的贝尔计划，并且呢不设投入的上限，旨在吸纳全球的科研和教育资源，加快 5G 相关项目的研发突破与成果转化。目前呢，贝尔计划下首个联合创新中心 OPPO 浙江大学联合创新中心正式成立了，并且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项目，比如说人工智能的 AI、机器视觉、感知计算、感知安全、生物特征操作系统等等未来趋势性的技术。 预计啊，在未来的4年当中呢，贝尔计划将覆盖全球20所院校、55个院系、超过12万名的高校学生。很显然啊，这项长期的计划呢，意在为将来的 5G 时代的发展提前储备科研实力。所以啊，大家还是期待一下，当 5G 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手机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不会像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科技大片，比如说手机在桌面上放的时候，哎，来电话了，突然间这个人就从我手机上站起来了。就是想一想。 突然伸出了个脑袋。 哎呦呦呦呦呦。 您这好像在拍恐怖片。 对对对对对，好可怕。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的两条消息。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进入活力最前沿。 Tell me what you want, cause baby we can get it for ya. If we ended up with nothing, well nothing looks good on ya. Don't need for signs. If you're willing baby then come on and tell me what you want, cause baby we can get it for ya. Let me be your shelter, the one who can hold ya. Let me be your, let me be your, let me be your treasure. We're better together 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这个新鲜的消息。说下面这条消息啊，这个确实刚刚我们俩一直也在聊啊， 比较震惊啊。 对，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是比较震惊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基本都在玩儿。您在学习，对，你在学习， 只能说在玩儿当中很有这个建树啊。 嗯，对。 但是这个小朋友的 或者说很有童年的回忆。 对，但是现在呢，有一份简历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惊奇吧。我们先不说他的年龄，先看一下他的简历，好吧？人家简历分为文史类、数理类、艺术类和运动类。先看文史类啊，说两岁的时候呢开始听并且跟唱了亭亭诗教，现在呢会唱百首古诗，他喜欢沁园春雪和短歌行。 两岁的时候就能 喜欢沁园春雪了， 短歌行啊，沁园春雪， 对， 然后他说啊，这个喜欢读书，中文英文都喜欢啊，英文年阅读量超过了500本啊， 也就是说一天他要看到一本多。 对， 然后 这可能吗？这个 可能读物也分这个短的和 长 的、 啊、短读物 长 读物是吧？ 对对、嗯、然后他中文最喜欢神奇校车系列，他呢就想坐着神奇校车去外太空逛逛，或者去海底看看马里亚纳海沟。英文呢他最喜欢像小猪小象系列的，他呢还会扮演成小猪或小象，并且让大家觉得忍俊不禁。 嗯，然后这个他还喜欢听成语故事啊、嗯、有机会呢可以让他讲一讲这个毛遂自荐的故事啊、嗯、还喜欢听这个楷叔讲西游记啊，能把这个原原本本的把这大闹天宫给你讲出来。 这还没完，他说他每周呢要写3篇的英语日记来记录我当天的心情。哎，如果让我用英语写我就一点心情都没有了。然后呢 Hello, today is sun. Fine, thank you. Thank you. 然后呢他还坚持每天用中文看图说话，他能绘声绘色的把英文绘本里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和弟弟听。 这个是文史类的啊，这个还有在数理类的呢、嗯、他说他喜欢各种思维游戏啊，比如这个数独、火柴棒游戏、七巧板、排队问题等等等等啊，这个游戏呢给他带来不仅仅是快乐，还有思考。 同样呢他还做过20多本花花绿绿的思维书，里面有空间思维、记忆力训练、逻辑推理、计算练习、几何认知等等等等。 嗯，然后呢还喜欢做各种各样的实验啊，比如说这个浮力啊、密度啊、磁力、重力、热胀冷缩等等，这个基本道理的实验啊都做过。然后还有这个艺术方面的简历啊，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嗯、这个说传承了妈妈的音乐爱好啊、嗯、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由于这个上台不紧张呢，打小就是这主持人啊，从4岁半开始学习钢琴，一定要超过妈妈的钢琴水平啊，这个，然后老师说自己学得很快，现在已经准备报考英皇2级了。 嗯，而且人家不只是音乐，他在舞蹈方面也有建树、嗯、他和他的朋友呢一直坚持学习街舞，在家带着弟弟一起跳，然后呢还在学校里面表演给同学看，并且呢2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涂鸦了，至今已经累积了150多幅的作品，可以看画展了啊、嗯、 对， 然后最喜欢画的是火箭和飞机，他还喜欢粘贴画和捏橡皮泥。 刚刚啊，我们俩给大家简单分享的这一小段简历呢，可能在您各位看来啊，这个作为这个年龄段的层、嗯、这个咱们这个年龄层面的人呢，可能、嗯、 已经是很优秀的了， 已经是很优秀的了吧、嗯、对吧？然后或者说我现在做这些东西可以说是有一部分人信手拈来、嗯、但是我们俩刚刚分享的这段简历呢，它来自于一个5岁半的男孩。 对， 5岁半， 这个后浪啊、 嗯、已经拍死了我们。说着啊，这个最近2天呢，在上海一位5岁的男孩呢，他的简历火了。这个简历上显示，这位小朋友2岁时候就开始刚刚那一系列的流程了啊。这些流程究竟是怎么来的？他又为什么会选择这些东西来进行学习呢？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今天的话题讨论。 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 方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网名。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王松。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每天早上的青年说。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微信，在这个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这个刚刚呢，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啊，最后给大家抛出了一个话题的讨论啊，说这个5岁男孩的超强简历大家怎么看呢？然后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嘉宾啊，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从5岁男孩起一直到之后来找工作的事情。这班的绕得有点大， 现在5岁也要开始跟我们竞争了是吧哈？ 对， 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在职场方面非常有经历的啊，一个跟人力资源有关的，他现在做的工作也是跟这个相关的啊，我们的曹文慧小姐姐，来跟我们的所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曹文慧。 欢迎文慧。这个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刚刚的这个话题啊，不是说这个从文史类还有数理类还有这个艺术类运动类分为了4大类，这个父母啊给这个孩子准备了4大类的简历啊，然后比如说像刚刚比较印象深刻的说5岁会背100首古诗，然后这个英文书的年阅读量达到了500本，然后4岁半开始学钢琴，然后围棋呢取得了11级的证书，等等等等啊，这个，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看待这份超强简历？ 哎，其实有没有觉得会不会略微有些夸张的程度？因为像刚才我们说，他的年阅读量在500本，其实作为一个5岁的小朋友，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和坐下来这么安定的去读这些书，并且他还要学钢琴，还要画画，还要游泳，还要下围棋？ 你就让我一天在。你就以我现在的年龄来说啊，让我坐在这儿一天看一本书，这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不用这么问，你到现在看完500本书了没？ 好像是算教材吗？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啊。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一个成年人如果阅读量到500本书的，我觉得也不是说大部分都有这个量吧，对吧、 对？ 所以一个小朋友他年阅读量 达到了500本书，哇！ 那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之前遇到过没？ 很少很少，对对，基本上遇到的都是那种按照正常的这个成长他的逻辑来去、对，来去进行学习的教育的这样子。 所以说啊，这个小朋友的简历呢，在网上一经放出来之后啊，这个也是获得了广大网友网民的一说称赞也好，反正这个大家基本都是惊呆了啊。你看这个根据简历这个描述啊，这个小朋友又聪明又自信又勇敢还善良啊，还坚强贴心，这是完美性格，对不对？小男孩，你说再长大点再好看一点， 哎呀， 哎呀， 啊，不是，我也想有这样的孩子 哦。 然后我也在感叹呢，他这个简历做的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啊，这样好像看得不太清楚。我觉得条理分的也是很清晰啊。 对， 它的有8个标签：灵动、自信、好奇、敢拼、耐挫、坚强、友善和贴心。而且我觉得这个坚强，这个就说得特别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坚强，他说：“我从小打针，我就不哭。”我也不哭。他说：“从1岁半开始摔倒就自己爬起来，大家夸我勇敢。”其实到这儿呢，我才觉得有点接地气儿。我们是不是家长把小朋友的这些特点过于的城市化，过于的像大人的简历这样来做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有，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你看它分为那4大板块，这个咱姑且不说啊，这个是不是能用在职场里边啊？这种简历在是不是能用在职场里边？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是作为一个吃瓜群众来说，当你看到这份简历出自于一个5岁小孩的时候，我觉得它已经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了。你看，我们想到孩子，他就应该是天真烂漫无邪，天天在外面玩沙子，对不对？ 是 这个跟那个玩小汽车呀，然后就托马斯火车呀、小猪佩奇呀这些东西，是不是？啊，我说的好像是我，不好意思。 你不能代表我们大家，好吧？ 好，那您都是喜羊羊与灰太狼吗？ 其实呢，所有也是有网友说啊，他有这样的担忧，说孩子你快乐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快乐吗这个问题就问出了很多，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压力压在5岁的小朋友身上呢？ 对，其实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呢，也不能说孩子的问题吧，这个很多网友们提出来的问题，比如说像刚刚王松说到的这个孩子你快乐吗？孩子你怎么可能会做到一年读500本书这么样的算是压力这么大的事情，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我好像这辈子都比不过这个孩子，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啊。但其实呢，反过来看一看啊，整个的家庭环境，据说啊，这个小孩的父母呢是双复旦毕业的， 对，所以他是富二代， 富旦二代， 对，富旦二代。 而且呢，必须要承认的是啊，现在的一些或者说刚出生的小孩，一些00后的小朋友们啊，这个确实他们的综合素质或者说他们的学习能力和水平要比我们这些 赢在了起跑线上。 对，或者说要比在20-30年前在我们那个小的时候要强出很多很多。 其实这个5岁的小朋友呢，他的简历丰富，他只是说是过于丰富，但并不代表说他是个个例。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大城市，他对于小朋友幼儿园入学的标准就非常高。这几天呢，我看我一个闺蜜啊，她在朋友圈分享她的小朋友在香港念幼儿园，当时就有一些幼儿园的要求，就是小朋友要跟老师用中英文对话，还要说小朋友的阅读量，读英文书的阅读量到什么样的程度，甚至说要会一些简单的科学知识啊，要用这个乐高积木来搭出一些什么建筑等等。对，我现在觉得可能家长未必说是真的是希望孩子就是要这么赢在起跑线， 对， 他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趋势慢慢变成这个样子。 没有办法，我家孩子就是聪明。 哎呀，好欠打的感觉。那我不知道这个他们会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情况呢，据你了解的。 相对于来讲，就是因为在北京来说，我自己身边也会有 有一个朋友，他是就是他们家是属于说可能父母他是属于就是你们口中这种富二代， 嗯、 对他们的这种 就条件比较好。 他们是属于只你可以理解为是知识分子的家庭， 高知家庭。 对对，然后他们可能对于孩子从小的要求，因为他们可能在比如说他们可能从小就。给他们就用这种进入式的英文跟他们进行对话，就像你刚讲的那种、 哦、 对，可能在这个方面上，或者说给他去让他去参加一些不管是在马术啊，或者说在这种打高尔夫啊、嗯、就可能在整个的在眼界方面吧，会带孩子从小的时候就会怎么讲，这个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嗯、 再往前走。对 对， 有很大的提高嘛。 对，前几天还看了篇文章说这个父母的焦虑啊，说你真正带孩子认识梵高的画，就是在书本上说这是梵高的画，不如把他带去法国的卢浮宫让他亲眼看一眼。不是说这话的人真的是 那可能作为父母的时候我都没去过法国卢浮宫。 作为父母的时候我明明也没有读过500本英文书啊。 读了你也看不懂啊，说这干嘛呀。 对，因为现在的教育可能还是会看得会比较重一些、 嗯、 我觉得比过往来说的话。 嗯， 对， 尤其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已经开始学编程了，我就觉得 啊、是的， 对， 是的， 你不知道吗、嗯、现在很多北京的小朋友们在课程当中就有编程这一项，写电脑的编程， 码农， 哎，已经不是说作为你的兴趣和特长了，是必须要有这一项了。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嗯、可能我们现在这些即将迈入啊轻熟的这个阶段，或者是即将迈入青中年这个阶段的人，焦虑可能会来自于我们下一代、嗯，因为我们从小并没有学到这么多技能，但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会不会短短几年就超过了我们现在的成就？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到中年了，这些孩子到职场之后。我们如何跟他们拼呢？ 是拼不过的，不要想拼了。 我们为什么要放在焦虑？欢迎收看本期中年说。 直接从青年说变成 中 年说。看一看这发际线都已经戴上了帽子。对，其实啊，这个，很多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焦虑啊。 嗯， 毕竟这种焦虑不仅仅是来源于我们的下一代，你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嗯、 对不对，你哪怕只要稍微一点跟这个时代有那么一丁点的脱节、 嗯、 你就会发现第二天在公司里边 你会很慌， 对， 你会觉得没有共同话题。 对， 嗯，那么就是我们嘉宾平时看到那么多的简历当中，有没有也是让你觉得很震撼的，就觉得哇细分的这么强烈，以及这种人平时是过着什么样的人生，会有这样的震撼的感觉吗？ 嗯，最开始的会有，因为在做这一行时间长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优秀的人， 嗯， 就是我们去定义一个优秀的人，不仅你可能在我们去以他的一些职位的 title， 比如说他已经到这种 VP 副总裁，或者说 EO 级别的 CTO CFO， 对，像这样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整个的人的成长轨迹是比较相似的。首先第一点来说，他们整体的教育背景来说，就是为什么说父母为什么现在会这么看重孩子各方面的学习，那他们真正来说，他们普遍来大概率时间哈，他们的教育背景会比较不错，而且基本上你能看到他们整体的职业规划，他们是在基本上每一家公司在往前走的时候，他都是处在一个上升，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成长这样一个阶段，对，他的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并且都是在认准的每一个行业内，他不可能是说你是全才，就像你刚说那个五岁孩子他什么都懂，那么他一定是说把他所有的这种技能他的学习能力投入在一个领域里头，然后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在这方面有一些成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对 对，他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比较想问的， 嗯， 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会也是展开讨论一下，就作为一个职场的年轻人或刚入职场的人，他应该怎样规划，就在你说是在什么节点往上走，或者什么节点 未来的一个工作规划或者生活规划。 对，这个我们也是在后续的时候会让我们的嘉宾给我们来展开， 嗯， 也是提供他的一些建议吧。 嗯，没错。刚刚啊聊到的这份这个、我们的这份5岁孩子的简历啊、确实让很多朋友也是大吃一惊吧。但是现在想一想身边的周遭环境，确实如果你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努力的话，你就想想你的孩子生下来在起跑线上，人家的孩子生下来已经到终点了。 啊、哎、呦我的天哪，胎教做得好。 对对对，胎教做得好，像好吗？ 昨天晚上呢，有一个某卫视一档新的美声类的节目就首播了，当时我正好换台看到了。 嗯， 然后当时有一个从名校毕业，就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一个18岁的唱男高音的非常清秀的一个男生出来了，他说我年龄18岁，但是我学习美声已经19年了。当时我在想，哎呀呵。 嗯，胎教。 对，他是说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从事这方面的，而且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就对着他唱。对不起大家，我没有控制住自己。 谢谢。 然后他说，当他听到美声的时候，他就会有反应去踹妈妈的肚子。 嗯， 所以你看啊，人家18岁，可能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也是因为从小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有这样的氛围。 嗯哼。 嗯，这个确实是家庭影响，但是我们也不是说给家长贩卖这种焦虑了啊。 嗯， 这也是一部分家长的这种选择啊。 对，哎，那既然这样啊，这个我们三位都是未婚人士啊。 哎， 你为什么要爱 大龄剩女啊？不，又贩卖焦虑了。 对 没有 对对，不要焦虑了，这 优质女嘉宾， 这叫优质女性， 优质 时代 女 青年啊。那假如说这个未来对于孩子的教育上是会选择这种跟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同龄人家的小孩一样去拼去闯，然后让他们去学习，你比如说刚这个我们嘉宾说的学马术啊，学高尔夫啊，接受这种高等教育，或者是说那些体验那种打引号的所谓的上流社会的环境啊，是这样的，还是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的纯散养放养，然后教他怎么去做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 嗯，那我先说吧啊。作为我来说，我肯定不会太让像我们小时候那个样子，就是你开心你快乐。因为有一家长跟我分享个经验，他说我们也不想这么累，但是你想维持住你现在的中等水平，你不掉队已经很艰难了。 嗯， 因为大家都在往前走，你不可能一直在后面吧？ 是的。 所以你跟得上脚步已经是个很难的事儿。 嗯， 但是我也不会说是必须是为了让他能够跟人家上流社会去接触。但是像什么马术啊、围棋这样的，我都会让他去参与一下。他要如果不感兴趣，我会马上让他撤掉；如果感兴趣，无论在哪方面，就算在玩游戏方面，我也希望他做什么能什么精，只要他喜欢，我觉得现在行行可以出得来。 对， 做什么什么精。 对， 因为其实现在互联网很发达嘛， 嗯， 而且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套在我这儿，我觉得我的这个想法跟你是一样的，对，嗯，比较相似吧。我觉得首先一切肯定是以孩子的自我意愿为主，这是一个前提，然后说在以他的前提之下，我们能不能，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父母就不是说我现在啊，对，就是说可能我们会以自己的，因为孩子他也是个人，不管他年纪多大，我记得就像那个爸爸去哪儿那个 Jasper 一样，就他虽然很小，但是他已经自己有他的 很懂事儿。 对，他是属于那种已经很有自己的自我意识了，就是他的父母在跟他沟通，他们很尊重孩子。我希望是说未来就是如果真的有孩子的话，肯定跟他的沟通是建立在这种彼此的尊重之上，那我们一起去探讨说这块你喜不喜欢，你 O 不 OK， 但如果你喜欢，那就按照我给你定制的一些就是成长计划，那这方面肯定是我比你有经验的。 嗯， 对，我们大家都是彼此独立的一个个体，我希望从小去给孩子就是我觉得培养这种意识会比培养说你去学习知识会更加来的重要一点。 其实比较偏西方的教育了。 嗯， 我原来看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么多孩子觉得就是特别希望家庭是中西方结合的，就是在你伸手要钱的时候，你希望是中方中式的养着你到大，但是你说你为什么不给我自由，他又要西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往往小的时候也应该培养孩子这种独立的性格和人格。这件事情是你决定的，比如说妈妈带你去学马术，你要决定学，你就不可以中途跟我说放弃，不要说你当时逼着我的，我们是平等的，那你自己要为你做的决定负责。 是的， 对，也是培养孩子让他能够坚持下去这样一个精神吧。 对，或者说刚刚两位提到最多的就是自我意识，我觉得这个自我意识是很重要的。 对，你有吗？ 有啊。没有自我意识的话，是谁坐在这儿跟你说话？ 那这个未来的左爸爸有没有想过，哎呀，自己还是个宝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有下一代的时候，你会希望跟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关系吗？ 嗯， 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是有的时候，其实就像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在我的成长道路当中，他对我的影响其实是特别特别大的。 比如说 他跟我的关系就是有的时候像父子，有的时候像这个好朋友好哥们儿亲兄弟一样，然后还有的时候他就是有点还像一个老师。 对、嗯、他本来就是个老师、 哦、 对，然后就还特别像一个在你人生道路上当你遇到任何问题、嗯、你都可以去找他帮助，当然现在这个帮助的机会也不多，次数也不多、 嗯、 但是确实在以前上学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当我假如说之后有一天成为父亲的时候，我会把这种关系延续到我跟我的儿子或者是女儿上面，有的时候像父子像父女，然后有的时候像这个好朋友一样，那当然这也是很多中国家长期盼做到的那样，你就不能说， 但是真的很难。 对，这孩子一回家，砰一关门，你不要管我，我跟你没有话谈，你不能这样，对吧？ 其实尤其是大佐跟爸爸这个父子之间能达到一种平衡，真的很难。 对，这是挺难的。 对，一般父子都是互相看不上你的， 要不打架这。 对，或者互相拧着这个劲儿，就是我也不夸你，我也想，我爸爸不夸孩子，孩子又很想得到爸爸的认可，互相会拧着这个劲儿。 对，然后要如果说到教育的方面呢，还是，集你们两家之长。我太坏了， 上我们这儿取经。 对，一方面让孩子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另外一方面，你既然自己选择了，你肯定就要坚持下去，你不能跟我说我花这个钱给你去弄这个，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 对， 对吧？要培养这个孩子的自我意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其实我也不是很建议说孩子每一方面都去，比如说他这个围棋多少级，游泳多少级，钻研咱运动类有一项，然后这个乐器类有一项，他好好把精力全投入到上面，因为一个小朋友其实他精力是很有限的，他就算全天坐在那儿，他的学习接收能力也是有限的。 是的， 我觉得不如说集中把精力培养在一部分，就像因为朗朗是我们沈阳人嘛，然后我的老师原来也跟他也是就是很好的关系，他记得他有一次到我们家那个地方去玩，然后他爸爸就说不能一日不练琴，那天也是找到老师家里有钢琴，又练了将近几个小时。就是他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我觉得也是跟他一直钻研一个学术是有关的。如果说朗朗既是学钢琴，又去练马术，又去打围棋，又去玩围棋的话，我觉得未必有今天这样的钢琴大师。 那可能就换成另外一种人生色彩了。 对，就是家长可能想面面俱到，但我觉得这样的话，往往成果也是收获甚微的。 对，其实还有一点要补充一下，这个作为家长而言呢，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份简历背后啊是不是存在的家长这个操 别夸张了一些， 夸张了一点啊，这个但是作为家长而言呢，还是不要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自己孩子的基础上嘛，这个我觉得自己活一辈子，大家都是活一辈子嘛，对吧？ 而且啊，我看着他这个还有一些课啊，比如说是个钢琴课啊什么的网课，他括号是写的课程啊，尽量利用放学后和饭前这个垃圾时间。天哪，这个放学后和饭前这段等待的时间他要上课，而且家长把这定义为垃圾时间，那我们每天刷淘宝玩手机的时间是不是灭绝人性的时间？ 这个是剁手时间， 真的是。 哎呀，好了，今天这条消息呢，就暂时跟大家讨论这么多啊。 好焦虑啊！ 对，其实呢，这个事儿呢，我们每个人毕竟都会慢慢接触或者是接受它的。这个我们俩小时候成长到现在，也不一定什么时候这个潜移默化的就会对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未来的成长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也可能会对我们未来的这些子女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还是秉持着那个一贯的传统，让孩子自己去发展更好一点。好了，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活力最前沿的全部内容。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即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 找寻你，芬芳还在。

么我们嘉宾也是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呢，以他多年的这个工作的资历，也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作为猎头公司，包括猎头的工作人员，最能看重这个我们职场当中的新人，包括大学生的哪些身上的特质，以及我们大学生在大学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这样的能力，为了日后能够赢在起跑线，先人一步。今天呢，我们也征集了一些问题，就来自在校大学生他们对于职场的这种困惑，我们也在现场播放一下吧，这个短小的视频，每一个之后嘉宾也可以做个简短的解答，好吧？ 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请问你最担心的职场问题是什么？ 我最担心的职场问题就是像以后在工作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在处理一些事情上和人心方面，我感觉这个可能是我职场最担心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特别是女生和女生之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在职场中遇到了工作呀，或者是和私人的那个感情起了冲突该怎么办。 啊，这也是第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他说的是， 视频声有点小， 对，这个在进入职场之后啊，这个该怎么处理自己和同事？就是他又举了一个特别巧的例子，说女生和女生之间该怎么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 嗯，我觉得这姑娘应该是在学校当中， 在学校当中 宿舍当中，对，所以她当时我们征集问题的时候，她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嘉宾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这个小朋友呢？ 我觉得首先我们在学校跟在社会当中，这是属于我们人生中的很大的一次身份上的一次转型。那其实他刚才在讲说同事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作为角色跟角色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去处理。因为我们可能在因为我们在校园生活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那么多利益，对，我们可能纯粹就是说我们是跟这个人再去交往。那我们进入社会之后，那可能这个人他可能会影响到，间接或者直接的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利益，所以我们再去不管是去说话还是做事儿，我们可能都会比之前会想的更多一点。对，我非常理解，我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很，怎么说，很直接。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会个人认为在女生跟女生之间，我们先从作为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一个小白来说，首先我会觉得在任何职场上，不管是男性还是在女性上，先踏实的先去把完成自己手头上的一些事情，这个是应该是放在去首要你应该去考虑到的。然后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女生跟女生关系之间，基本上来说女性是一个比较偏感性，而且相对来讲可能在大家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会想的比较多，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个人是建议说，其实没有必要去想的就是太多，或者说被这种事情所影响到。我觉得如果说能够被这种事情所影响到的话，应该个人也是一个比较偏向于感性的一个就他的个人性格来说，对，所以在这一块我会给到他建议是说，我们的时间的关注度，在我们直接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踏实做事的人，这个会比你去关注说我跟女生之间相处的这种关系会更加重要一点。 是，其实嘉宾讲得很委婉了，他主要的意思是说麻烦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对吧？你想那么多干什么？记得那个《延禧攻略》魏璎珞刚进宫的时候就说了，我进宫不是为了来交朋友的，对吧？就先把心思用在工作上。 那文慧刚刚就是最开始进入到职场当中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一些问题？就假如说 很刁钻呢， 我把这个我的精神，我把我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工作上，但是我身边还是会有这些苍蝇来围着我转。 对，会这样的吧？就是说有的尤其是你工作特别出色了之后， 对， 自然 肯定会有人来挑你毛病啊。 对，这时候你要怎么处理？ 对，甚至有一些更严重，他们会想着去抢你的一些就你的一些成绩，当然也会有。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自己要进入职场的时候，要首先给自己设立一条，我们不需要原则那么多，但是一定要设立几条非常核心的原则，比如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不对？或者说或者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其实现在的年轻人90后可能会比较不会像说我们那个年代大家会各种注意这种礼貌礼节，那可能会更加的会去想去做自我，对，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有一个建议是说， 如果说你的成绩非常优秀的话，要懂得去隐藏自己的锋芒。对，在这一块我们谦虚是进入职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上升街道，就是在这一块这个品质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去历练的，包括你所去经历到这些挫折，它都会让你去到日后的话，它会让你成为一个很谦虚的人。就是说知道自己其实总会有比自己更强的人，当你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你自然而然你的光芒就不会那么的显现。对，也会更加容赢，就是容易赢得大家的或者说同事的认可。是的， 学到了，收一下自己的光芒，然后踏实点做事儿。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到职场当中，不单是说女生女生之间，但是男生也会有，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这些东西嘛。 对，你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四个主持人，就是还有其他台，没有你啊，然后是四个人，总共是当评委，就是三个话筒。当时我旁边的那个女主持，在每一次大家快要有接口的时候，她就会瞬间把话筒抢过去。不管是不是他想说什么或者没想好，他也会先抢，出于一种本能。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保护的太小心翼翼了，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就我觉得放宽心一点，就不要在什么地方都太过于计较，这样的话不你也会很累。其实倒不如就算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不要想太多，让他就自然的就过去吧。 是， 那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条啊，这个来看第二个在校大学生的一些职场的需求。 请问你最关心的职场问题是什么？ 我最关心的就是工资了，当然是工资了。毕竟现在就是生存嘛，生活一定要有钱，没有钱怎么活着呀？所以你要想过得更好，你就要更多的钱，买一些衣服、化妆品、包包，各式各样的东西。 我太喜欢他们了，我现在觉得这是代表了，因为这一批孩子我们选取的时候基本上是00后，00年前后，所以他们不像我们那时候会很委婉，我比较担心说啊，以后什么样的 人，以后的上升空间啊怎么样啊，这家公司 能不能得到锻炼呢， 能不能锻炼呢，就是哪怕没有跟这个钱多钱少无所谓啊，我能在这学习到什么东西就可以。 对， 但是刚刚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是我最担心的这个 工资啊， 工资呀、啊， 钱少了怎么办？ 对啊，怎么活呀、啊？这个怎么买这些口红包包啊？对不对？ 其实这个问题在咱们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尤其是在一线城市，你的工资和上升空间哪个更重要？对吧？我们也可以变一个问题到这个程度，我们来想一下，就是他就是针对了，说我就关心钱呢，我没有钱，我怎么去买衣服？怎么去租房子啊？等等。 明白。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他说他需要钱，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对于挣大钱这个大钱的衡量标准是不一样的。马云他肯定也说他也想挣大钱，或者说我们普通的一个白领，那么他说他我也想挣大钱，那么每个人他的那个盘子，他的就是他的野心够不够撑得起他要的那个盘子。那作为一些我们就是我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来讲哈，可能对于如果说从女性角度上来，他们认为我可能在北京买房，举个例子，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是有一些压力，但如果说他们挣的钱足够在他们老家去买套这样的房子，在他们看来这个已经是属于说我已经赚到钱了。对，所以我们要首先我觉得是对于说我们要赚多少钱这个定义来去看，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来分层的话，那你会看到说那些想赚，就是指的是说我们如果说年薪在，就看他想把自己年薪定位在他的目标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他的目标他认为赚20万就是对于他来讲挣大钱，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你做一个销售，你做个5年10年，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也是能够到的。对，所以说那如果说所以我们挣钱的话，我们讲的是说我们从职业生涯上来讲，它是分阶段的，我们前工作的前3到5年，那5到7年，我们如果说从一个我自己接触的这样的 case 来说哈，因为可能大多数的一些候选人可能年薪在70、80、100、200也会有。那对于他们来讲，整个的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相似点，而在于说他们在前面的3到5年，他们基本上选择的一些他们所去做的职业路径选择一定是成长多过于金钱的。我记得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案例，他现在已经是一家公司的 CTO 了，那他当时在跟我说，就是他当时在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会说3到5年那个时候赚的钱不叫钱，只有说工作了大概在5、6年那个时候，你应该才真正的去考虑我要去赚多少钱的问题。但前面的话你一定是选择，就是在你的前5年你一定选择说我一定要学到多少能够让我在未来能够挣到这么多钱的本事。所以说我觉得看钱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应该在什么阶段去看钱。 对， 哎，但是像刚刚这个，刚刚这位学生说的啊，这个包括现在有很多零零后，或者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九零后、九五后啊，就这个零零后也好，就是这些很多刚刚毕业、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他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他首先就是要看钱，但是他 保证 不看钱没有办法保证生活呀。 对，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了。他的能力可能不够能够到他看钱，但是他又看钱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对，他想独立，这时候该怎么办？ 你就像包括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有一份工作月薪能给到你就比较少这种的，这个月薪 手数字手都出来了，然后比较少， 就比较少这种的。 okay, 这个一个月两三万差不多这样，这是一家 公司、两三万比较少吗？ 对，但是他之后未来没有发展前景。 作为毕业生来说，两三万其实很高 了。 那就一两万。 这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对于金钱的标准。 猎头都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跟你讲。 因为你太贵了啦。 那就比如说毕业之后一两万月薪，然后和另外一份工作毕业之后五千的月薪，打个比方啊，这份五千的月薪你在就是你能很明确的知道五到六年之后你会变成两三万或者三四万，是一个有发展前景，但是毕业之后一两万的工资呢，你在未来之后十年里可能就只有一两万，所以这个怎么选择？ 我先说一下吧，然后我们的嘉宾来给我们评判一下。作为我来说，如果差到这么大的程度的话，我一定会选这个两万块钱左右的，而且我会用工作这段时间存着钱，为了我日后用。但这段时间我不单是说工作，我会把用业余时间去学习未来能够让我挣更多的这个技能，这样我在转型的时候，我手中也有，比如说我暂时找不到工作啊，比如说我想再去深造这个技能的时候，我有这个学费和我的生活费来支撑住，我一定会选择两万块钱的那份工作， 就 因为差的大。如果说五千和八千来比的话，可能我就会选五千这个慢慢能上升的。但是如果到五千和两万这个标准的，我一定会选两万。而且这两万不是说我就挣两万十年不变了，而是说我这两万是作为日后我想跳槽和转型，对，我需要有这笔钱。起码说现在有一个衡量标准，说你想换工作的话，你必须的存款是你的半年不工作但是也能生活的这么一个标准，你才可以去跳槽。就这半年我找不到工作，这半年我就学习，我也能够维持住我的生活。 假如说万一我这段时间是一个空窗期，然后我要怎么去用这个钱来维持生活， 我又不下降，我还能去学习，我一定会这样选的。 那王慧呢？ 就 假如说先让你做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你会怎么去选？ 我还是会依旧选择可能在 base 不是特别高，对，但是 五千的那份， 对，但是我自己会有一个评判标准，因为我的核心是说这份工作其实它是两万也好，它是五千，如果说它只有五千块钱，但是如果它能够让我在我刚工作的时候能够去奠定我的一些成长，我能看到它是有成长性的，因为其实人的这一生很漫长，就是如果说鸡汤的话，对，所以其实而且我们或多或少我们总会经历到挫折，这个挫折你早经历也好晚经历也好它总是会来的，所以与其说不如我之前看过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像你刚才说的那种两万块钱的生活，其实我们大概也能看到他四十岁的时候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样子。我是觉得如果说但是那个时候时代它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不断的自己的更新。二十岁如果你想过四十岁的生活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在四十岁要过二十岁的生活了， 而且那个时候两万也贬值了吧。 是的， 人民币贬得这么快。 对，所以我的核心还是在就是不管它是两万还是五千，一定它的核心是能够让你有一些成长和收获的，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问题大佐能提出来，我就觉得他应该是面临着你曾经考虑 的。不是我，这我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啊，但不是现在考虑过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低的那个标准，即使是我们再需要成长空间，最低的标准也起码能维持住，不是说奢侈的生活吧，基本生活的保障。 基本生活。 其实五千块如果在这个超一线城市，也是还可以的。就是你起码住和交通，对，你不能说要，就像我们刚才那个文慧也说了，你这个标准不一样的，你要是天天逛银泰和你天天淘宝，你的 对 于工资要求也是 不一样 的。 所以啊，这个对于 金钱和未来发展道路和上升空间之间的选择，这一直是现在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像刚刚你问到的那样，我之前确实也面临过这样，然后我选择了一个有上升空间的工作， 来到了我们台里。我很能 get 到你的点哦。 接着说回这个话题，不要跑偏。所以这个还是要看大家怎么去想吧。你说你这个人各有志嘛，这个可能我就希望我这未来的五年我一个月挣2万块钱，咱打比方啊，未来这五年我一个月能挣2万块钱，有可能我这个人就希望我未来五年我能多学知识，然后在10年的时候我能一个月挣5万块钱，对不对？这个人各有志，咱不能在这儿 是 对。 就是给了这些大学生些建议吧，是吧？问得很直接啊，我们很喜欢这样的小朋友。 来，接着看另外一条啊。 对，我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专业，然后在就业这方面，很多人都会说在土木，女生就业面比较小一点，然后未来的发展也不比男生稍次一点。 这个声小哈、我们说一下啊，他说的是觉得女生在就业面比较窄，会比男生这个就业面比较小。 对，他说的是女生学习理工类的 科目。我都没听到理工这俩字。 他学的是土木工程啊。 啊，学土木工程啊。 对，就学到理工类的这个，然后之后就业面会可能比男生比较小，这个应该怎么办？ 对，就尤其是这种偏冷门类的，也不是冷，偏难理科难的， 偏理科的工程。 对， 明白，就是说在很明显的有这种对比的情况之下，它的一个就业面，是这样啊，因为我自己身边这个我自己身边是有朋友有实力的，对，他也是学这个建筑，他是学建筑，他们基本上系里头可能女生跟男生占比就非常的明显了，9:1:8:2这个样子。对，那其实来说的话，首先确实是我承认，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对，他讲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我觉得最需要考虑的是针对于你，就是不要焦虑，那你要首先想好自己的特长，你比其他的，就是说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就先想清楚自己有什么，然后再来看市场上，如果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花的更多的时间是在对自己的评估上，还有第二个是对我们整个的一个行业的了解上，因为可能对于男生来讲，他可能随便简历一投，那么就会有很多这个面试或者 offer 这样子，那可能对于女生来讲，那我们在他投简历之前，那么他需要去展现的可能是这样子，因为选择其实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在这一块来说，那么他需要去投入的时间会比男生去做这个准备的时间会更多一些，所以他可能就是我会给他一个建议是说，如果你要去找工作或者你有这方面担忧的话，那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你需要去就是花在比别人准备的更多的一个时间上，不管是说在你的专业能力上，对，还是说在就是在你的一些这个在面试技巧上，那你可能需要去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一块儿，因为我们从大概率上来讲哈，但是也不排除说有些女生她本身她就是属于工科女，她就是逻辑能力就是比男生强，对，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自己的专业能力上再去进行深造，对自己有一些自信，所以对市场上，我还是那句话，是金子肯定不会被埋没掉的。 对，市场上其实也不是光看性别，是看你的能力了。 是的， 而且其实女生学这个土木工程，因为我妈妈是学建筑类的，但是她是在国企在工行上班，因为像很多这样的国有银行嘛，它需要很多，比如说你要有评估的，你有注册就是建造师这样的资格的，比如说你这个房屋评估啊，或者这个土地征用啊，它都需要这方面的。也就是女生可能不是说学完土木工程就得带着这个， 就一定要去带着安全帽 上工地 去。 对，你有这个技能，其实很多国企也有一些岗位是比较适合的。 对， 小朋友慢慢长大了会比较明白一些。 对，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条啊。 好，你最担心的职场问题是什么？ 最担心的是时间问题，工作时间要是长的话，压力大，没有自由的时间，所以不喜欢时间长的工作。我觉得时间问题是最关键的。 我太喜欢他们了， 这个就比较直接啊。这个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这小朋友提到的呢，是比较关注在工作当中的时间问题，就是说我 他说 大喜欢。 用东北话，时间长压力大。 时间长压力大。 对，我不喜欢时间长。 就比较不喜欢那种固定的，比如说早八晚五的这样的时间，他希望给自己留出更多的空余时间，不让自己有那么大的压力。 就是能不能理解为他更希望有弹性的工作？ 对。要弹性工作时间，我要告诉你， 我太几点起来了。 弹性工作时间真的很痛苦， 还不如固定时间呢，真的是。固定时间你到点就能下班，弹性真的就太弹了。 弹， 你可能没有回，只有伸的这个时间。那对于职场这种小朋友，他这个其实作为用人单位，如果我听到这儿了，我都很想翻脸了。有没有完了？还没工作， 想不想 又是要钱，又是不要时间呢？ 想不想工作了？ 有工作就不错了哈。 够了 啊！冷静，冷静。但是作为就很多职场新人，他会考虑到这个，他也可能看了太多职场剧了，觉得天天加班啊什么之类的，他有这样的担心。 嗯哼。 那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办呢？ 我觉得两点，一点你能从他的这个讲述里头大概能知道，无非嘛就是要自由嘛，他其实要的其实就是这种自由。那这种自由的话，我们这种自由我们可以讲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我的物理时间上的自由，就是你看的是8点到5点，对。那还有一种自由，可能我们追求的有些学生会想，他可能想表达的是他精神层面上的自由，对，而不是说我教给你的事情啊。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觉得很好啊，就是你像国企这种东西，你因为你的力量是很小的，你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环境怎么样，对。那你可以去选择，那你可以不要这样的环境，那我可以给他建议，你可以加入一些互联网公司。对， 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弹性的工作时间。 真的是非常弹啊。就是小朋友考虑的还是 不大周全。 对对对，但可能就是不想太累吧。而我记得前一阵网上有个很火的，说什么批评只批评中年人，说因为90后频繁的跳槽，又是95后工作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原因他都可能会换工作。 是的。 所以就可能是压力还是说小一些。所以 这个其实也是因人而异吧。之前也看到一篇文章说，这个90后的压力确实，现在你看这个到了马上即将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 90后已经开始这个样子。对， 最关键的是你负担不起你未来生活的一个压力，你能清晰的看到你未来生活当中的那几座大山， 就在你面前，还绕不过去。 哎。所以说这个哪有工作没压力，哪有工作轻松的呀。 对，还想赚钱多，还想轻松， 回家做梦去吧。好了，这个我们这一时段的访谈呢先到这里，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进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当中，一会儿见了。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我挣钱少啊， 踏实多了，嗯， 你别让我坐班啊， 没稳定工作了，这 对，已经 这都是好员工啊， 对对对，已经考虑到领导要不喜欢我该怎么办， 对， 这些焦虑在零零后也会有， 嗯 嗯，那面对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嘉宾有什么样的解答方式呢？ 嗯，我觉得这个同学比较务实， 就他了，我把他电话提供给我们的猎头公司， 猎一下，猎一下。 对，我觉得他这个问题相对于会问的，属于大多数的人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嗯 啊，所以我觉得一般来说，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去进入职场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顾虑跟担忧， 嗯， 那其实首先我觉得第一点我们要做好的是自己的整个的一个心态，因为其实我们在工作的前，其实前一年里头，我们大家都是在试错， 嗯， 对，因为如果说你想得到成长，那所有的成长都是在错误当中，你才能够有成长。如果领导不骂你，如果领导不说你，我反而觉得他不是一个好领导。 嗯， 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心态首先要摆正，你不要因为说怕犯错，反而不去做一些事情，反而就是你一定要去做它。 嗯， 甚至来说，就是错不要紧，在这个时候我会更愿意跟他讲错其实不要紧的，你要知道是我哪里错了，那我下次我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嗯， 这样的话你拿着这样态度去跟你的领导去沟通，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去拒绝一个热爱去学习，热爱去反省，去改正自己的人。所以像这样的员工，如果说你能就是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希望在这点建议上能够给到他一些建议吧。 就是我们都会犯错，是人就都会犯错，嗯，就不要怕去试错，是吧？其实像刚才我们嘉宾说的，很怕那种真的不给你提出来你有什么问题的， 嗯，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做完节目，哎，回去问，哎，领导我们做怎么样，好，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改正，没有，非常棒，真的会有这样的，你大佐是你没有遇到过，我真的有这种以前遇到过，问什么就是好。其实我觉得这样才对我们的成长是一次不负责。 是的， 因为如果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下次我可能在别的地方还会犯这个问题，而我不知道。嗯，其实很感谢那种领导， 在五分钟之后你就会发现领导给你发微信了， 领导 下了节目来我办公室来一趟， 领导来我办公室，好， 你也 说的非常好，不要怕犯错啊，小朋友们， 一定要用第一年的时间去试错嘛。接着来看下面一条， 问你最关心的职场问题是什么？ 我关心的职场问题应该是男女平等这方面的，因为我在高考报大学志愿这方面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专业它是女生申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我关心职场问题这方面的话，我可能会关心男女这方面吧，因为我的哥哥姐姐们很多，他们现在也在找工作，所以很多职业企业他们是不太喜欢女生要女生的，所以这就是我最关心的职场问题。 好可爱，就是说得出来充满着怨气。 嗯，对， 我就关心男女不平等的问题。 他这一点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去切身考虑到的一点。 嗯， 确实有很多的工作，它是上面会有加小括号的，说女生慎报。 嗯，一个是说工作强度，还有一个因为很多人觉得女生又面临着谈恋爱、结婚和生子，所以说职场对女性这个考虑，尤其是在年龄可能到育龄期间的话，他， 嗯， 用人会更考虑这个问题。 嗯， 现在放开二胎了，你可能生完两个孩子，几年之内过去了，你就说我可以保证在职场，但是你也会分心，可能用人单位会考虑到这些，所以他就觉得不平等。 嗯， 很不平等，女生为什么这样？这个问题应该也会经常被面临到吧？ 是的，尤其可能在我去面对一些女性候选人的时候， 嗯， 对，但你会发现，嗯，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来说呢，就是我相信这是所有的这种职场的，嗯，他们都会去考虑到的问题。 嗯， 那我看到他们那些做法，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就是说，嗯，我们去男性和女性其实也会有那种，他性格比较像女性的男性，对吧？ 嗯， 像那样人，他的解决效率反而还不如说真正的这种纯理科思维的女生。 嗯，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再去就是太给打这种男性和女性标签的时候，与其这样，你还不如说打这种我们的人格的标签。 嗯， 对，他可能是偏向于什么人格 啊， 嗯？就是我们不要太以男性和女性来去区分说你适不适合做这个事情，而是以说我的性格，嗯， 如果说我是女性，但是其实我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强；如果我是男性，但是我就是对艺术，我就对这些美，我就喜欢。对，我们以这种，我们可不可以以这种，我们知道自己的人格是比较倾向于哪一块？不一定所有的理工科的女生，她就是一定是非常非常强逻辑的。那也会有这样的女生，她可能到最后从事的一些行业，可能也是比较偏向于这种，就偏向于文科生，反而往往会选择一些行业，比如说做翻译，类似于这种哈。对，所以我们更清晰的是，我们知道，我们首先不是要考虑说我们作为女性我们还怎么选择，而是说我们考虑是我们作为我这个人，我的人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的性格属于哪一类的，来去定义自己。这样的话，你去找工作，你才能找到那个真正合适你的，而不然的话，强扭的瓜真的不甜。所以我看到那些很成功的一些，可能在一些我的女性候选人们，她们虽然说同样也会面临到这种结婚生子，但是说实话，她们做的这个事情是她们自己非常，就她们对自身的定位非常清晰，所以说她们做这个事情也是她们非常合适的。如果说你让一个女生她自己，他对自己其实定位是不清晰的，就如果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他要去，哦，当然这个有一些 没有关系，这小妹妹吧， 对，所以说在这一块我是给他一个建议，说在这一块你首先想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类型的人，对， 先想清楚自己的性格是如何的， 适合做哪方面的， 是不要太以男性和女性太局限了。 对，哎，真的是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希望能对这个提出职场问题的小朋友们有所帮助吧。 对，没错啊，我们还有最后一位朋友啊，来一个提出了我们的问题，一起来看一下。 他以后就是所学的专业与工作，然后不对口，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工资方面怕太低，然后自己不太满意。 最后这位朋友啊，基本上涵盖了之前说过的所有点。 首先是怕工作专业不对口，其实很多专业有的时候，因为就像我们这个专业吧，都算是每年全国能面临着，我觉得能毕业上万名学播音主持的大大小小的院校，但是真正岗位确实很少。那大部分同学面临着你以后的就业一定是不对口的，他就比较担心这个问题了。而且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个专业， 但是其实啊，如果你要是说，死，咱们就是犟的话啊，这个比较倔，咱们来说这个专业不对口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专业不对口，对口不对口，只有你这个人跟这份工作对口不对口。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就假如说，因为我身边之前确实有认识过学播音主持，后期去做这个房地产生意，已经做到了业内大佬级别，然后或者是去这个保险公司，然后已经做到了这个就是，就比较高级别的那种业务经理的水平，又或者是还真有一个我认识最厉害的一个人，之前学习播音主持的，或者是学播音的还是学编辑的，然后后来去研制导弹。 哎，我的妈呀，这个真的是，你要是说做房地产，我能理解，因为我们学是与人沟通的能力嘛，你可能口若悬河、口吐莲花这样的，你能够说是打动人给你买房子， 对， 研制导弹，这个 我也是很好奇，他是怎么走上那 步的，他不去导弹都不错了，他去研制导弹啊。这确实是会有很多，就是你看他最后他的择业的方向和他的学的专业完全是不搭嘎。其实包括您吧，我这样说不是很不礼貌，包括你本身是学英语专业的， 是的， 也是算不是很对口吧。 对，是这样。我最开始毕业之后，其实并没有选择做猎头哈，反而选的是我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做教育行业，因为这个跟我是对口的嘛，所谓的对口。但其实你会发现，我中间，所以说我会面临的一次转行，因为你转行其实不是说我做的事情，当然你做事情是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它的核心是对你的核心的竞争能力进行一个平移转移，你的这种教育的这种思维，你跟人、跟孩子、跟家长去沟通的这种逻辑、语言逻辑，其实是它是可以平移到你去做猎头的这个事情上的。所以说，他所说的就是刚才你们两位提及到的哈，你的朋友们这样的一些经历，其实你能理解为是他对于他自己的核心能力的一种转移。他其实他转移的是他的能力，而不是说他去做的事情，因为你所有做的事情一定是基于你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们就是如果说他的沟通表达能力能好的话，那么所有的一切只要需要在沟通上的一些工作，他其实都是可以 去做。 是的，对。所以说在专业对不对口这个事情上，其实我这样的事情真的非常多。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说，如果说你是自己是喜欢你这个专业的， 且你自己也是有这样的意愿想去从事这个专业，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那你的这个专业会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是一个 support。对，但如果说，你个人你本身你自己就是你是主动的不想做这个专业，还是说你被动的不想做这个专业，那你要先想清楚你自己的这种核心的能力是什么。那我们这种核心能力以可能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专业毕竟没有拿到说这样的一些公司我们去做过这样实践，那我们要先想说我们自己的学习能力到底强不强。对，那我们的沟通能力是不是很强，那我们是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因为我们刚出社会都是一张白纸。对，所以在这一块来说，我们首先就不要太担心这种专业对不对口，要对自己的能力要有一个简单的认知。 哎，其实说到底还是无论是薪资还是工作弹性还是工作方向选择，都是首先我们大学生应该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 是的，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是想走一步看一步的性格，就是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我就先走着瞧。 是， 那如果 先找一份工作凑合着， 对，就是先坐着再说吧，还不一定适不适合。那我们怎么能快速获得这种认知感呢？就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比之前会好的很多，是因为真的是信息真的太发达了。我们之前真的是说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真的一步一步去错的。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借用互联网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看别人的世界。对，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去主动的去获取信息，而不是被动的说你觉得我适合什么。我们可以就其实现在你有很多渠道可以去来了解自己，不管你是说去做人格分析性格测试分析，或者说你在知乎上去刷一刷，或者说你看一下一些论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些想法，我们能够去知道的行业非常多，就看于说你愿不愿意在这个上面去花心思。对，我其实觉得现在的信息真的非常大，所以而且很多大学生我们自己线下也会有很多这种社交啊，你能知道的东西会更多，你知道的多那你可选择的也多，最怕的是自己不想去成为那个想去知道的人。 就是被动的等着选择，这样的话当大家都面临着，你肯定你的主动权就比较低了。 对，所以还是要在毕业之后主动去掌握自己手里边的这个主动权，或者说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口头禅经常是咱们归拢一下手头资源，他其实对自己也是个经常的一个梳理，他会经常归拢一下我现在有什么样的能力，以及我的资源能够让我做什么事情。 是， 他是个不断的会反省然后自省然后再出发。我觉得这个能力真的应该很多人应该具有，不要被动着，就像我们不要被动着等着猎头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主动的问猎头最近有没有需要。对吧，有的时候积极主动。 你这个说的好像不是在招这些高精尖人才一样。 主动的问猎头 最近有没有需要 我的地儿， 咱们公司有没有那个保洁生意啊。 哎，这个真的哎很像这个，比如说在哪个市场早上说，哎，我们那个谁哪个工地需要几个什么装修工啊，一天多少钱，谁要去的，哎，我那种的 包工头的感觉。 我们的大学生呢， 你把一个猎头说成了包工头。 提到猎头哈，我们刚才大学生的问题就问完了。最开始我们嘉宾来的时候，因为大佐看完了那部电视剧， 对， 我们也对猎头这个工作有觉得比较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啊。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都想接到猎头的电话。我们猎头一般会给什么样人打电话，以及我们两个像我们这样的等人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了，我们才能接到猎头的电话？ 可能是等不到了。蛮会说，你等我转行啊，等我转行。 一般猎头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去？就是比如说挖什么样的人 就是我们的目标候选人， 对 对吧？在这一块儿，我们先笼统的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们每个行业它有专业的猎头，就比如说互联网，它有专注在做互联网这块猎头，就像我们文章中最开始提到那个5岁的那个小孩子一样，他不可能是个全才，未来一定是走这种专业路线，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去做。所以说，就像是我们就是属于一个泛娱乐的行业，对。那包括你像我自己本人的话，我是在做互联网行业，那我可能会针对于互联网的某一个领域，比如说互联网，那我们互联网还会再细分，我们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目前细分领域的某一类的候选人。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做这种。你像我们会按照 title 来分，比如说大部分来说我们可能会去我们的目标人选应该是在经理级别以上。 对，基本上他是能够做到，然后我们去定义，我们一定要去衡量他的话，那么可能他的年薪范围的话是在这个30万以上。对，这个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 硬指标了。 其实也不叫硬指标啦。对，他但是说大家可能多多少少 一个规则算是， 对，一个潜规则。是的。但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我们主要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去sourcing一些候选人的。 其实我也比较好奇的是，你们怎么能拥有这么丰富的资源呢？对吧？就是他能，我觉得猎头很神奇的，他是能认识到你这个人，而且他也能首先是得到你的联系方式，然后也知道你什么经历，知道你适合什么。有的时候猎头会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任何行业在初期的时候其实都是在积累资源，你不管是任何行业，我们猎头也是一样如此。那我们的资源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大树的一个形状，你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接触到的人群，像那一些可能因为其实一句话，还是互联网，真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做互联网的，所以我们在不管我们用很多一些渠道，不管是 LinkedIn 啊，因为可能现在大家都会有，就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社交的方式，我们可以去其实想去认识一个人其实并不难，对于我们来说，因为这是我们需要去必备的掌握的技能啊。我们公司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培训，只是说在你知道这个联系方式之后，你如何与他产生这种你们所谓就是你们讲说更了解他，那我们的术语就是叫做深链接，我们如何能够去掌握跟这个人的深链接。那这个的话就需要是你对于这个行业的了解，你对于候选人整个的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因为这个都是属于在我们猎头的一个工作的这个工作范围之内，我们需要去给候选人提供到这样的咨询，候选人才会跟我们取得这样的信任跟合作，那我们才会有下一步的进展。其实跟那个猎场上其实是差不太多的。我应该都了解哈。 对，还是 很专业啊。 对，听完之后，我之前一直是觉得电视剧拍的是有这个夸张的成分的。 也会有一点点，肯定会有一些这个， 肯定会有一些夸张成分。 对， 比如说里边用到的一些手法，这肯定是虚构的。 有一些为了戏剧冲突嘛， 对， 好看一些。 对，但是真的 是 就像刚刚文慧所介绍的那样，整个对于猎头这个行业，我们可能就是普通人对于这个行业 知之甚少，对， 或者是说浅层理解，可能像一个职业介绍所一样， 中介， 对，中介，甚至 我们，你刚才批评我说把人猎头比喻成包工头，你现在就是说人家是中介。 对对对，其实很多人会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误解，算是，但是所以猎头他做的可能是，你看人家年薪要达到30万之上才会进入到人家的考虑圈范围内，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跟这种年薪30万包括经理级别以上的人沟通，他们也会比较便利。 对， 会不会这样，就是有一定的层次的，他会跟他沟通啊，说我们的工作目的，我们这次给打电话的目的，他也会比较理解，而不是说普通那种会觉得是不是骗子扣掉。 是，我觉得这个就像是说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特质是差不太多的，像那样的人其实他们是不太会拒绝一些比较不错更好的机会，因为他们本身是想成为更好的人。对，如果说可能真的是说他的年薪在30万以下，或者说他迟迟没有达到这个，我们并不是说去拿钱去衡量一个人他是否成功，但是他多少是能够去证明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他是不是一个很固执己见，那他是不是一个很固步自封，他不愿意再往前，他不愿意去听到一些新的信息的人。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跟你们会发现，就是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感受，他的 title 可能越高，那么他可能会对于外界的信息他会表现得越来越谦逊，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你可以很像一个学者，你跟他们其实是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而且他们也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觉得他是成为总经理啦或者什么 O 级别的人他们就很有价值怎么样，完全不会。对，他们反而会更加去愿意去倾听你，因为正是这种谦虚才让他们走到今天。对，所以说其实我是包括这次机会也是希望说，如果大家如果未来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去首先要就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要先想问问自己说你要一个什么样的，你未来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比选择工作或者是说你未来的能挣多少钱要更重要一点，这是对于自己的一个规划。 对，他问完之后我们瞬间都沉默了，因为我觉得很少会考虑到自己未来想要什么样的人生的，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近期目标，就是我这个月或者我今年内我想赚到多少，我想存下多少，我想要拿到买到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我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奖项，真的会很少考虑到我未来甚至5年后10年后。你觉得一个人做一个职业规划应该以几年做一个标准？ 正常来讲，我因为我仅仅只对于在互联网行业的哈，正常来讲的话，它是属于说，因为其实互联网它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行业，对，而且它的效率也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在35岁之前，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要规划到35岁之前，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一个简单的人才画像，那我们可能会对工作前三年3到5年。然后再是5年之后，我们分为这3个阶段。前面一个阶段3到5年的话，一定是在学习跟积累的一个阶段。对，然后，1到3年，那3到5年的话，是在于说我们把所有的之前所学，把它进行一个再提升，把它进行一个再沉淀。我们如果说我们去，我们一个，你可能理解为我们用理科科的思维。前3年是属于在工程师，我们从初级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然后从3年到5年的时间，我们让自己成为一个架构师。我们知道这些功能是怎么搭起来的，我们知道它的架构跟原理，那我们掌握它是怎么搭，以及就是它为什么要搭，以及它怎么搭完之后，那我们可以自己去搭一个这样的东西。那基本上在我们可能在就是3到5年这样的一个区间，你知道它的原理之后，那你可以自己去做这件事儿。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5到7年之后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可能去自己可以去立的一摊事情了，也就是所谓的一些我们的职业经理人，比如说像一些高管啊、总经理啊，那他们可能就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对，成为公司的一个比较核心的管理员人才。 研究互联网的人， 1到3年，3到5年， 他也会用互联网的思维在考虑很多的问题。也希望我们今天听我们的会这个文慧跟我们分析完这些之后，大家都能有一些边工作边思考的东西。 对，可以想一想未来之后几年的自己的发展的变化，或者是说发展的前景如何，在整个行业内有没有自己清楚的认识到自己啊，或者是说有没有这种一年读500本英文书的那个， 放慢了一下焦虑啊。其实看了说，一个是学习能力，二是一定要谦虚，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且一定要自己的步骤，不要被别人打乱。我们希望每一个在校大学生，或者是面临职场的年轻人，都能有自己的步骤，在自己的人生步伐当中稳步的前进，做好每一步。 好了，现在时间也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6，我们的青年说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文慧给大家的分享以及众多的建议，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那么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咱明儿见了， 拜 拜。